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7分，欢迎您在这样的音乐声中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这个搞的气氛有点不一样啊，一开场用了妈妈咪呀， 哎，对啊，这个妈妈咪呀，此前我们稍微接触了一下哈，在这个以前还是余情余理时代的时候， 哎呦，很客气的接触了一下， 是啊。因为确实没有看过人家原版的音乐剧啊， 歌舞片是吧？ 哎，但是呢，这个今天啊，我们正式的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亲密接触今天， 哎，特别好啊，因为离我们很近了啊，马上就要来了， 非常近 啊。 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明天就要到来， 对 啊，今天的夜里12点钟。那就是明天0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跟这部电影正式在中国的大荧幕上相遇，这已经是这部电影的第2集了。 哎， 那么还有就是它的距离，空间距离也很近啊。明天好像有一个活动就在咱们附近啊。 这说的还不太确定啊。 是这样啊， 好像有一个活动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 嗯， 好吧？今天微信推送上面呢，可能告诉大家有福利。 对， 哎 啊，这个妈妈咪呀啊，这个曾几何时啊，一说妈妈咪呀，我马上就能特别熟悉的。你那个哼鸣出那个旋律，妈妈咪呀，就这一句， 就会这一句是吧？ 多一句就不会了，嗯嗯、啊！ 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应该很多人，都还不太了解啊，只是知道他可能是当年啊非常非常红的一支乐队阿巴乐队的代表曲目。 对 啊，那这部电影呢，其实跟这支曲子有着不解之缘。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是在10年之后，大家在大荧幕上再次看到《妈妈咪呀》。 嗯、 啊，这次的归来呢，也是全豪华的阵容。 哎呦，真是哈，让人觉得这个对于时光的唏嘘感慨啊。妈妈咪呀，这个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第一部的这个电影、啊？ 对，刚才看过的朋友都说了，你看吴孟生是在我们的留言当中怎么来形容这个电影的？ 嗯。 啊，妈妈咪呀、啊、他说他写的是猫猫咪啊，猫猫咪呀、啊啊、他说就是那个几个快乐老爹的续集吗？ 嗯， 快乐老爹。 嗯，您这个说法特别的不接地气、 哦、 是吧，用接地气的说法就是、嗯、谁是爸爸 谁是爸爸另外呢还有还要得改正一下 啊， 精确的来讲是几个快乐老爹的什么？ 嗯， 钱赚 。对，哎、妈妈咪呀、啊，第二部其实讲的是我们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小岛故事的，发生的婚礼故事的前传啊、嗯，之前的故事。嗯、 对，妈妈咪呀、啊、这部歌舞片，它的第二部将在明天上映，距离上一集真的已经相隔十年了。十年中，可能每个人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嗯， 我们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的时候，你是否还会认得出他？你是不是还在继续跟着？片中的那些主人公一起在歌舞声当中翩翩起舞啊！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啊，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方式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在今天你看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的推送文章的时候，你发现福利两个字，那么你遵照当中的规定怎么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在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看到这篇文章的情况下，你来发送四点有戏， 嗯， 这四个字一定是要当头的哈， 嗯， 然后再写上观影分享，这是后面四个字， 嗯， 然后再加上你的姓名，再加上你的电话号码， 嗯， 然后告诉我们是几人参加。 哎呦呵，这真是大福利哈、啊、拉家带口也欢迎是吧，啊， 没错， 哎， 本来就是一个哎有点合家欢的意思的地方， 是吧，对对对啊。那么这一次《妈妈咪呀》第二部啊，这个因为要来到四点有戏最强史上最强的观影周， 观影周 吧啊， 哎，八月的第一周真的是最强观影啊！ 对对对，这个电影呢，虽然说好像因为它是在这个歌舞片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似乎要比其他的一些这个特别商业化浓郁的这些电影来讲呢，好像吸引力不是那么足，是吧？但是我们说这些演员可真是太大牌了。啊，尤其对于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来说啊，这个都是我们儿时呢心中的帅哥靓女啊，是吧？ 你是说片中的演员还是说原来的乐队呢？都有是吧？ 都是吧、但是我觉得这里边难度比较大啊。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更老了一些， 对对对， 但是他们又要演前面比较年轻的那个部分啊。 来，让我们再次认识一下他们。这部电影当中的这真的是我刚才说群星云集的时候，我觉得都不足以形容 啊，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特工，还有时尚的女魔头， 可不是嘛？你，哎呀，你看到他们，你觉得说他们难道不认识吗？ 妈妈咪呀，这部续集影片是由《涉外大饭店》第二部的导演欧帕克执导啊，《真爱至上》的导演理查德·克里斯担任编剧和制片人。当时呢，《妈妈咪呀》我们知道当中的梅丽尔·斯特里普，这是当仁不让的其中的主角之一啊。 嗯，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第一部当中还有很多的惊艳的演唱，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妈妈咪呀》的有一版，整个就是他一个人唱的 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特工阵容。 哎，有意思、啊， 史上最强特工007。皮尔斯布鲁斯南， 哎，这个其实虽然说三位爸爸戏份都很重哈、啊、 嗯， 不是说三位爸爸之前先把这故事简单说一下、啊、 三个爸爸、 啊、三个爸爸 的故事、 哎、三个爸爸的故事啊、嗯、确实是三个爸爸的故事，怎么回事呢、嗯、就是在一个小岛上啊生活着这么一对快乐的母女啊，然后呢这个女儿要结婚了， 嗯 啊，结婚之前呢她背着她妈发出了三份这个邀请函， 嗯， 为这三名请函就是给可能是他父亲的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曾经在不同的时间 爱上了， 哎，对，跟他妈妈有过这个恋爱的关系啊，但是他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啊。问题是他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并不是他妈告诉他的，两个母女之间其实是有一些隔阂的，他是不小心偷看到了母亲的日记才知道了这个信息啊，然后就在他结婚的这个婚礼的前一天，三个爸爸都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小岛上， 天然而至。 哎，那么其中呢，这个还有这个看中的不嫌事儿大的啊、 嗯， 这个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呢也是热情奔放的一个人啊，还组过摇滚乐队， 对 啊，他这个摇滚乐队的两个好姐妹也来参加这个婚礼了， 嗯 啊，于是乎呢，这一个大 party 就上演了各种这样好玩的情节。 对，刚才说了，这里头这个爸爸。观影团不是， 嗯， 爸爸团啊，里面有皮尔斯·布鲁斯南是吧？ 哎， 还有一位，我们刚才介绍特工阵容的时候，来， 王牌特工，克林菲斯， 克林菲斯 啊， 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吸引人的豪华阵容啊。 哎， 再加上莉莉詹姆斯演绎的女主唐娜的年轻时代，这回的《妈妈咪呀二》应该是看点十足。 嗯。 关于《妈妈咪呀》的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们说的看点，不如说有更多的是听点啊，因为这部电影歌舞的场景非常之多，它是一部歌舞片，所以呢，当中的音乐部分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的。这么说吧，它的音乐有多强大？这么多年以来，在第一部就是《妈妈咪呀》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那个原声音乐的部分，在豆瓣上现在的评分还是9.1分。 嗯， 那其他的应该说它的这个畅销的程度啊，超过了现在很多很多的歌舞片以及音乐电影。 嗯， 说到歌舞片，我们可能回忆起来有好多个这样的印象了吧？你比方说， 拉拉烂的， 拉拉烂的，对，我们 好像 也是， 就感觉《妈妈咪呀》之后又是。差不多有点类似题材的，那就是《拉拉烂》最近了。然后也这么多年就没有再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 嗯、再往前，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 啊， 在儿童的那个年代当中，其实看到的像《音乐之声》这样的电影，算是音乐电影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再加上后来我们知道，像什么《芝加哥》啊、《红磨坊》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影片的出现。 但是它就是讲了一种现代故事、爱情故事， 没错， 还是就是这两个算是最离我们最近的， 而且是最经典的 IP、 啊。对， 妈妈咪呀，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跟大家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分享的最新最热辣的来自《妈妈咪呀》歌舞片当中的原声音乐的部分。 嗯， 其实说到原声，我还得再加一句，这个原声啊，还真的得感谢当年的乐队阿巴乐队啊，因为很多很多首的歌曲都是阿巴乐队的原创。那我们看到的电影人和这些歌手们在影片当中再一次改编演绎这些歌曲。 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巴乐队那个原版的是吧？ 啊， 妈妈咪呀，还记得在第一部里面，我刚才提到了是由梅丽尔·斯特里普自己唱了一版妈妈咪呀。 嗯， 其实在这一部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你不得不听的啊，特别特别让人关注的一些歌曲的部分。 嗯， 比如说我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个啊，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先分享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他这首歌当中，根据这个演唱名单，他是有一位特工在当中唱的。 啊、哦、嗨嗨，那应该是哪个特工呢？是王牌特工、 这首歌叫《Dancing Queen》 哦， 王牌特工当中的柯林菲斯在当中是有演唱的，但是我给他起了一个很好的记忆的名字 啊， 叫做柯林菲斯在里面唱，你就是听不出来。 这叫什么名字？ 来，不信你听一听。服不行吧，我刚才起的名字，还记得我起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吗？叫做柯林菲斯在里面唱，你就是听不出来。 这个 特工隐藏的太深了。 这个王牌特工的声音真的是，他们怎么称呼他？现在很亲切的叫他脸书嘛。 是， 其实你这个 face 跟那个 face 是完全不同的， 是是是， 但是呢，大家觉得很亲昵，所以叫他脸书。那个叫梅姨，他叫脸书。你看， 其实这个妈妈咪呀跟这个特工的故事啊，还真的是颇有渊源。 哦， 你知道他在哪儿拍的吗？那个妈妈咪呀第一部就是在他们叫松林制片厂，这个里边这个摄影棚呢，就是当年的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摄影棚， 拍摄的是， 对，而且他就是专门的是007的摄影棚，就都在这儿拍， 怪不得要拉上皮尔斯布鲁斯南。 然后那个皇家赌场拍完之后啊，这摄影棚不幸着火了， 哦， 然后经过这个修缮处理了之后，妈妈咪呀是修完了之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就在这儿拍的， 所以跟特工是有渊源的， 哎，还真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渊源啊，三个爸爸，我们说了两个特工啊。另外一个，另外那个爸爸，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怎么看我怎么眼熟 啊， 我就想不起来，我说这人在哪儿见过。后来我就翻他材料， 哪年春节见过晚会上，没有。 这个演员叫斯特兰斯卡斯加德，在那个复仇者联盟电影当中，他演那个就是妄想要掌控宝石的那个博士， 复联里面的人呢， 复联里有他，在那个雷神里面也有他。他演了，但是都是反正都演一些这个肯定没有超能力了，什么博士啊，是吧？ 凭借个人奋斗， 对对对。但是你看他脸非常非常熟啊，而且也是演员世家啊，自己的儿子、媳妇儿是吧，都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导演也非常厉害，这个导演跟那个梅姨啊关系特别特别好，你知道吧， 欧帕克是吧， 哎，对对对啊，劳埃德导演跟梅姨还合作了铁娘子嘛，这也是他们俩的作品，所以就是说这个电影它一方面是说能够说这个众多的大牌的明星能够引发大家这个观影的欲望，然后就是说就这些人物都是有那么多经典作品的，而且都是在很商业化的电影当中，现在他们来讲一个就很家庭的这样的故事啊，另外就是他们还展现歌喉，是吧， 这个我是特别了不起， 特别厉害的一个看点。我在看007他唱歌唱成那样的时候，我都疯了，这怎么能是007呢？就这么直接就唱歌吗？ 请007号歌手那个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就是斯布鲁斯南确实啊，你看他唱歌你就觉得真是哈， 太奇怪了，是吧？ 太奇怪了啊！你很难，你就想象他在007电影当中，如果他这么唱歌的话， 这个是有时候歌舞片跟咱们看到的某些就是传统的类型的就剧情片的不同哈。 啊、 你会看到在，比如说当年的《悲惨世界》里面，你突然看到拉塞尔·克劳，哦，哇，是引吭高歌，是吧？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奇怪。但是呢，歌舞片就有它的这样的魅力，它会让大家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在剧情片当中的那个很俗套的一面，它会让你在歌舞声当中有更多的魅力散发出来。好，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妈妈咪呀》的第二部啊，续集加前传是吧，是这么一个形容吧， 是 吧， 是是是。 这部电影明天就将会在中国大荧幕上跟大家来见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还是通过《妈妈咪呀》第二部的预告片和大家再次来听听当中的音乐和剧情。 I have never felt closer to mom. I'm in the exact same place that she was all those years ago. You're pregnant. Yeah, I am. Tonight, it's a night for celebration. Come on, let's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I was told you couldn't come. I'm a spontaneous person. No, you're not. No, I'm not. These are my dads. It takes three great men to create such a woman. I never did ask you guys, what happened when you met my mother? Here I go again. My mother, how can I resist her? I don't know what my future holds, but the world is wide. I want to make some memories. There's an island, Kalakari. People used to think if you sailed on from there, you'd fall off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at sounds like the place for me. I'm Bill. I'm Donna. He is literally the handsomest man in the world. Except for this guy. What kind of island is this? Can I help? Woo! This whole place is incredible. I think we should stay here together. May the rest of our lives be the best of our lives. 妈妈咪呀第二部，这是他的预告片当中呢，其实还是歌舞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有人有这样一个理论，说其他的片子呢可能适合一个人或者小众的啊，在这个很小的范围里边独享一下，但是有些片子适合聚在一块看，就跟看世界杯似的啊。歌舞片就是这种片子的一个特别特别的属性。 这个歌舞片啊，确实这个你不能用一般的这个对电影的预期去看的啊。我觉得确实如此。因为你要是这个用舞台剧跟它来对比吧，就是这歌舞出现在舞台的时候，你会觉得更自然啊。那么在电影当中呢，如果你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白描式的处理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是吧？这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是包括吵着吵着架，然后就唱起来了。 戏曲电影也有这样的特点，是吧？ 对，而且这个。如果你比如说在描绘某种情绪的时候，他通过歌舞来展现，那么如果他的背景是虚化的，他有写意感，但是他在实景当中，他就是然后去展现一个特别激昂的情绪，又都是排练的很好，所以确实有一种欣赏的错位感。 而且呢，这个歌舞片，我说来自好莱坞的或者来自欧美的这样的歌舞片，它的的确确跟我们平时看到那个印度的歌舞片又有很大不同，是吧？ 不同。对， 哎，大家还是可以来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你首先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关注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文章里面，其实你可以回复一个东西就可以看到这个文章了哈。然后可以来发送四点有戏啊，我们的这个观影啊，应该是叫 四点有戏观影 分享，然后加上自己的姓名以及手机号码， 还有您要几张票， 对， 可以多要啊，不一定给啊。嗨， 来吧，今天上半时分最后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啊， 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你想到了哪首中文歌？阿巴乐队有很多歌曲 啊， 都曾经 是吧 啊 是吧 被改编过。 哎，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仔细听听这首歌，你可以用一下软件里面那个听音识曲，是吧？ 嗯， 我们一会儿见。 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刚才 听这个旋律特别熟悉 啊，再听上几秒钟。 好， 当当当，来，再唱吧。 唱不错。 一阵恼人的秋风，它把你的人，我的心，吹得一去无踪。没错、 哎， 这首歌的名字叫《恼人的秋风》。 哎，这肯定脑洞大开嘛，恼人的秋风。 哎呀， 脑海当中 闹人什么事儿、啊？哎呀，这确实是很考验年纪的一首歌啊！ 啊， 当年费翔带来的《恼人的秋风》 嗯、 啊，在咱们这儿唱响之后，那好多个秋天，一到了刮风的时候，都是恼人的秋风啊！ 哎呀，我对这个歌名不是很感冒啊。秋风多好啊！你说现在这大热天， 你真是没赶上那个时候 啊！ 你要赶上那个时候，你也别一费翔的照片别身上。 这现在要是来一阵恼人的秋风，我得多开心、 啊！对， 是吧？ 在这个暑热当中啊，希望这首歌也能够带给您一丝清凉。刚才说到为什么提到这首歌《恼人的秋风》，其实就是改编自当年的阿爸乐队的这首，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首歌曲。其实这个事情啊，并不是特例啊。 嗯， 阿爸乐队真的是太有名，在当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没记错的话，应该都能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 嗯，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吧。1974年欧洲歌唱大赛，当时他们获奖之后，这个乐队一下就不得了啊。 嗯， 他们的作品很多都是朗朗上口的。按今天的有一话来讲，特别有意思。他们说，如果今天欧洲的大妈们要跳广场舞的话，阿爸乐队的歌曲绝对是热门单曲啊。 现在恼人的秋风当中啊，挥舞起来， 有没有？有没有？好了，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说的不是阿巴乐队啊，因为阿巴乐队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的作品《妈妈咪呀》这首歌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跟歌曲他所营造的那个氛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嗯， 他的整个的剧情是重新或者说原创的、 嗯、 啊，他设置的场景呢也是特别浪漫啊，特别热辣的希腊的那种风格。 对，嗯。 那在这部电影10年前上映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去影院捧过场啊。在10年之后，第二部我们刚才说它叫续集加前传的到来，是不是还会引起你的一阵歌舞片的观影热潮呢？我们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登录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你打开这个订阅号之后，你会看见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刚才说参加这个活动的方法很简单，你可以在我们的回复当中告诉我们啊，首先有一个规定动作是4点游戏观影分享这8个字，然后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以及参与的人数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4点游戏史上最强观影周、嗯、啊。 这个留言的朋友有不少，我们还是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来自阿巴乐队当年原创又在电影当中重新被演绎的歌曲。 嗯， 说到这个阿巴乐队的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它的名字叫 One of Us。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这个歌舞片啊，歌舞电影《妈妈咪呀》第二部。说刚才这个阿巴乐队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啊，这个专业的粉丝们在他们自己的这个记忆当中，在自己的这个留言当中呢，都会看到啊， 嗯， 他们讨论说，很多的这个歌舞片呢，原来的音乐剧的舞台版和后来的电影版，它采用的不同的方式，包括它当中对音乐的运用。阿巴乐队这个他们的作品更是这样，被用的时候呢，有的是在电影版当中直接就呈现，有的呢在舞台上，它可能会改编成其他的歌曲。 嗯， 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对于这个电影的需求呢，有很多很多的当年的歌曲呢，都是进行了重新编排的，有的甚至是不太适合在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歌。 嗯， 那他就把它改编成什么呢？纯乐器的演奏版本。 哦， 所以你就听不到当年这个那些歌词。 嗯， 那比如说有一首叫做 Knowing Me, Knowing You, 这个歌呢就被改成纯乐器伴奏，再放在婚礼之前去演奏。 哦， 而我们有的朋友又细心的发现，在原声专辑，也就是说在这个电影的那个同步推出的专辑音乐专辑当中， 嗯， 你会听到有一些歌其实在电影当中你又没有看到它，你又没有能够在电影同步了解到它。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在后来的 DVD 版本当中可能保留了某一首歌，而在电影那个公映版本里面你看不到那首歌。 嗯， 哎，有这样的可能。 嗯， 所以呢还有比如说像那个像 Under a Truck 还有那个 One of Us 这两首音乐剧里面选择的歌曲呢，其实对剧情推动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后来电影版就彻底把这两首歌就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啊、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乐队能够在这样的这个电影当中哈，几乎是全盘使用自己的这个歌曲， 而且几十年之后， 对呀、啊，啊，这应该是也是一种对于他们音乐的传播来讲，我觉得是莫大的荣光啊。 对， 或许说不如如果没有这个电影的话，可能很多人还真的不知道这个乐队， 嗯， 是吧？ 接下来咱们要再来听一首歌，嗯、这首歌呢，其实不用多说它的歌曲的这个作者啊，我们知道阿巴乐队他们的历史了，就说这位演唱者的历史，那就是相当的惊人。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年他应该怎么着也有70多岁 哦。 这位演唱者，他的名字可能大家在了解美国的这个歌手的过程当中非常熟悉，很简单，叫雪儿。 嗯， 还记得他的声音吗？在这部电影当中，他可是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来听听雪儿的这首《Fernando》。 Starry night like this, in the firelight, Fernando, you were humming to yourself and softly strumming your guitar. I could hear the distant drums and sounds of bugle calls were coming from afar. They were closer now, Fernando. Every hour, every minute seemed to last eternity. I was so afraid, Fernando. We were young and full of life, and none of us prepared to die. And I'm not ashamed to say the roar of guns and cannons almost made me cry. 来认识一下雪儿，1946年5月份出生的这位知名的演员和歌手。 嗯，他本来就是在这个歌唱界和这个演艺界哈、啊、双丰收啊。 关键是你先想想他今年72岁、 嗯、72岁 这首歌并不是他以前的作品。太厉害了啊。 对， 72岁高龄来参与这部妈妈咪呀的第二部、嗯、其实在第一部的时候据说他是要参与的，但是由于这档期原因错过了 啊。 后来因为他跟梅丽尔·斯特里普真的是关系太好，所以第二部他一定要来弥补这个遗憾。 哦 他这个你看他的履历当中，我觉得很难有人达到他的成就。人家除了有三个金球奖，这都不说了， 格莱美 没一个格莱美， 还有 一个一座艾美， 还有 艾美奖，还有一座奥斯卡， 奥斯卡最佳女演员， 就得遍了吧，是吧？基本上能得的这个最高奖项的这个全都拿到了啊！ 对对对对对，这艺多不压身啊，在这是他身上体现的真是。淋漓尽致啊。 嗯， 在《妈妈咪二》的第二部当中，我们知道的这个雪儿呢，她其实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我跟她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她年龄很重要，她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在当中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一个他们怎么叫祖母是吧， 嗯， 祖母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出现。 嗯祖母， 对，听到啊， 不是外祖母哈， 外啊，对对对啊，对对对，我这个不精确啊，爸爸都不知道是吧？ 对呀、啊，但是反正那美国人他们也不讲祖母外祖母，都是一个词儿啊， 一样的祖 母是吧 ？Grandma，Grandma，Grandma 啊啊， 对，好，在听我们这个瞎说的同时呢，你可不要发错了信息啊！这各位今天分享的这个活动呢，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的观影分享活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回复四点有戏观影分享，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以及参与活动的人数啊。 嗯， 刚才说过了，这个活动就在明天晚上啊， 对， 就在这个不远的地方， 嗯， 会和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刚才我们听过了这个阿巴乐队的《妈妈咪呀》的这个原唱的部分，其实在第一部里面，我刚才说梅纳尔斯·里普不是有一版他是自己独唱的部分嘛？那么在这个第二部当中，其实还是有改编的啊，不是来自原唱的那个版本。 哦， 我们再次来感受一下来自《妈妈咪呀》当中最主要的这首歌的力量。这个歌当年我问过很多人啊，我说听这个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有的人告诉我说，其实当年这个在音乐剧来北京演出的时候 啊， 保利那边在很多年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当时不知道啊、 嗯， 不知道是什么票，我就让给别人了， 嗯， 然后就错过了这场音乐会的演出，音乐剧的演出啊。 啊， 来，我们来听一听，在第二部《妈妈咪呀二》当中，这首主题歌再次响起。 But I suddenly lose control, there's a fire within my soul.Show again, my, just how much I missed you. 观影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和大家分享当中，所以呢，如果你打开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在当中回复四点有戏观影分享，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以及参与的人数啊。明天晚上的这场活动希望有你的参与。 嗯， 刚才说的这部电影当中这个第二部里面啊，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主角之外，还有战马的男主角杰瑞米·艾文、 哦、 以及一位英伦的鲜肉叫乔什·迪伦啊，也在当中有演出、 嗯、 所以这部里面刚才我们说是续集加前传嘛， 嗯， 它当中有很多年轻的角色要加入。 哎，